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哋自己嘅意志編寫我哋自己嘅憲法，將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嘅本土民主反共呢個運動已經係勢不可擋，最後嘅勝利必然係屬於我哋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早晨。今個星期六呢就是六四啦，咁樣咁呢就是延續幾年啦，都有關於呢個六四究竟去唔去呢個咁嘅支聯會嘅爭拗啦，咁樣咁呢個爭拗係相當之好嘅，但係就唔好做咁多年啦，即係拗埋呢一年好拗，拗埋呢 係咁輪迴，係咁重複又拗埋一樣嘢，就拗咗幾年啦，已經 係啦，拗埋呢一年就好啦，咁樣咁我哋係率先發起呢個爭拗嘅政黨啦，咁跟住然之後呢個爭拗都遍地開花啦，咁樣今年嘅六四活動亦都遍地開花，當年。今年是會特別啲，就是因為今年是選舉年，選舉年對於支聯會啊、泛民主派啊、民主黨啊、公民黨啊呢啲嚟講就更加緊張啦。咁亦都適逢選舉年咧，咁對於我哋嚟到講咧，亦都有一個搞活動嘅意義同埋價值喺度啦。即係講白啲俾大家聽，就係話你話六四搞定係唔搞，咁我又覺得其實就冇一個密喺度嘅，即係去到今時今日喺我嘅價值判斷嚟到講啦。即係以前我唔會咁講啦，以前我覺得即係要借呢個機會去。令到大家去認識呢段歷史之餘咧，就係、是、去大家明白嗰個對抗嗰個暴政嘅重要性啦。咁但係近年我有一個反省啦，就係呢一個佢嘅教育方向係錯撚咗啊嘛，即係佢咁多年嚟嘅教育方向係錯撚咗，導引咗一個大家去一個唔正確嘅方向啦。咁2014年點解我會搞尖沙咀嘅六四集會呢？其實亦都係因為其實就唔去㗎啦，就已經係唔想去啦，亦唔想再繼續進貢，無論係資金啊或者係政治資本俾呢個咁嘅泛民主派。2013年嗰陣已經喺佢嘅門口係咁，即係喺維園嘅門口就叫人哋就唔好捐款俾支聯會啦。當其時我做咗條 banner， 做咗句口號啦，咁就係、是、不要平反六四，我要中共倒台啦，咁樣。咁原來呢句嘢好撚出名嘅，你知唔知？係 咩？ 係啊，原來呢句嘢好撚出名嘅，原來係因為啱啱先至早兩日先至有一啲其他嘅，即係一啲團體咧，就係、是、想又係搞自己嘅六四活動咁樣，跟住問我可唔可以攞嗰條 banner 嚟用咁，我哋咪攞咯。口號嘅，冇啲口號成日俾人抄嘅啦，有乜所謂嘅？咁係即係唔係你攞用咪攞用咯咁樣。咁係跟住，原來呢句嘢係對某啲人嚟講係有啲震盪，因為係不要平反六四，原來係一個幾。即係點講啊？ 顛覆咗大家廿幾年嘅思想咯。 但其實之前都有人講過嘅，之前好多人都講過嘅。咁係，但我都冇留意啦，我都唔係好留意時事嘅其實。咁跟住，然之後去到最大嘅反省就係在於支聯會係一班撲街啊。咁係，其實個核心係支聯會係一班撲街。成件事嘅核心係支聯會係一班撲街。喺我的角度嚟到講，然之後咁就今年嗰、那個。嗰、那個爭拗再遍地開花啦，就係、是今年主要爭拗對象唔係同我哋啦，就係同啲學生啦。咁咧學生同佢嘈啦，咁樣咁跟住咧就發展咗一樣嘢咧，就係、是、發展一樣出嚟，我都覺得幾好好笑。咁就係咧開始由嗰、那個最初嗰個爭拗就係爭拗，即係本土派搞散呢個咁嘅活動啊，搞散呢個行動啊，黃毓民黃仁達收咗共產黨錢啊，然之後去搞散你呢個咁樣嘅燭光晚會啊。咁跟住然之後就到到呢個咁樣嘅話，我哋念力抗共啦、然之後跟住就去越嚟越多學生唔去進行呢個悼念啦，咁樣咁嗰件事咧就跌翻落去一個討論，就係究竟要唔要呢個悼念啊？咁跟住咧，然之後我就發覺咧，嗰班撚樣咧，即係支聯會嗰班撚樣，搞撚咗個網上聯署， 係啊， 嗰個網上聯署都幾撚好笑，嗰個網上聯署叫做悼念 就是 抗爭聯署喎、哦。 咁搞咗咁樣嘅聯署行動喎，嗰、那個聯署行動就叫悼念就是抗爭，即係而家嗰個討論咧跌咗落去一個位咧、就是，就係因為有部分嘅學生啦，有部分嘅學生咧就係、是、認為嗰、那個形式啦，同埋支聯會做嘅嘢咧，就係、是、已經唔切合呢個咁嘅時代嘅呼喚啦，咁樣咁於是乎就另外再搞啦。咁所以學嗱我哋咧，粵語公民啦、普羅政造院啦，同埋復興會咧，就喺五區咧就進行呢一個咁樣嘅五區各自嘅六四集會啦。咁鬱敏就喺呢一個咁樣嘅 自由戰士廣場， 係啦，就係、是、尖沙咀啦、自由政治廣場啦，或者係非常的 Pierre 啦，嗰嚿嘢叫做。咁另外就係、是、另外，我哋九龍東就喺觀塘康寧道啦，呢、這個康寧道遊樂場啦，即係體育港，即係體育舊港嗰度啦。咁跟住，然之後新東就喺呢一個 街公園。 即富街， 系 啊，大圍即富街公園，咁都喺辦事處附近嘅。咁、跟住然之後就係、是、新西啦，就喺翻紅橋啦。 紅橋呢一、這個清靈徑同青桃徑交界嘅位置。 係啦、啊，其實冇人理嗰幾條街咩、 啊？紅橋紅橋啦，總之就是、 紅橋就係紅橋啦，紅橋就係紅橋啦咁樣。咁跟住就係港島啦，港島就係、是、去邊度啊？港島去邊度啊？淡仔， 李景德。 西灣河 李景道即係唔通李景道 太康街交界 係啦咁樣咁就另外咧就學生咧就喺中大啦同埋廣大啦都有兩個六四嘅論壇嘅咁樣好啦咁跟住其實都係各自搞啫嘛都係各自搞啫嘛咁你尖沙咀圍院你咪繼續搞咯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咧就大咧佢哋就想 spin 一個討論咧就 spin 一個討論就係去呢個咁樣嘅話啲後生仔而家唔悼念啦又話啲後生仔而家 叫人去遺忘六四啦， 遺忘六四啦咁樣，咁於是乎咧，佢就 spin 去一個位咧，就係話，其實你 spin 嗱，即係其實好卑鄙嘅。呢、這個首先呢個做法好卑鄙嘅，就係、是、人哋只不過係唔滿意你嗰種形式，又或者我再講白啲咁講，人哋係唔滿意你班撚樣啫嘛。人哋就係話唔好去支聯會，唔好去支聯會咁樣。其實好簡單啦，支聯會係撲街咁講撚樣，支聯會係撲街。咁屌你老尾，唔通即係簡單嚟講就係話，喂，而家鐘樹根而家脱離呢個咁嘅民建聯啦，喂，屌你老尾乜撚嘢又俾咗條於鐘樹根啦？嗱，鐘樹根搞個悼念六四晚會，唔通你又去啊？係咪先？喂，咁你要睇下嗰個其次做緊嘅嘢，同埋嗰個組織或者領頭人所代表緊嘅嘢係乜嘢啊嘛？嗰件事係有關係噶嘛？蕭傑2014年嗰篇文就講得最撚好嘅，就係唔好要沒收呢個六四光環，唔好再進貢政治資本去俾呢班泛民主派啊嘛。呢個係最大嘅核心嚟嘅。等於2013年，我話呢個咁樣嘅不要平反六四，我要中共倒台。除咗對佢嘅口號同埋綱領有意見之外，好直白咁同大家講就係、是，我當其時最主要喺圍院外面嗌口嘅就係叫人哋唔好捐錢俾支聯會啊嘛。咁點解唔好捐錢俾支聯會啫？就係、是、因為呢班係投共嘅撲街嚟噶嘛，係咪？即係當日我講話佢哋投共都有少少係即係猶豫啦，因為我覺得即係係你可以路線分歧，但係然之後你話到人哋投共就有少少即係你需要有證據啦。而家我哋有啦嘛，係咪先？你 梁家傑公然就話我願意俾共產黨收編嘅， 係咯？佢哋同共產黨溝通咁撚開心啦，咁樣又話要俾佢哋統戰啦。佢話唔係收編，係統戰。佢又話俾人統戰啦，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又見到呢個張德江仲開心過鐘樹根見張德江，咁就夠啦，係咪先？即係個核心就係唔要去理嗰個六四悼念晚會，跟住然之後人哋一唔去理嗰個六四悼念，你就話人哋唔悼念啦，係咪？好啦，咁跌咗落去呢個討論咧係好撚卑鄙嘅，但係卑鄙之餘咧，我又必須要講就係話，因為就算係黃絲啊各樣嘢啊咁樣，咁其實都有好多係。是笨柒選民嚟噶嘛？有好多是笨柒支持者嘅嘛，有好多笨柒黃絲豬嚟噶嘛。咁於是乎咧，其實佢係散播謠言嘅，其實佢係抹黑嘅。但佢抹黑之中咧，係會有一班人會覺得就係、是、啊，你呢班人而家啊要遺忘六四，人哋唔係要遺忘六四，人哋都係做緊要做嘅嘢。人哋同埋六四對我哋嚟講最大嘅意義就係認清呢個殺人政權，所以要去抗爭。所以你有抗爭嘅人咧，其實就係回應緊呢件事噶啦。如果你話要傳承嗰個六四嘅精神，就係繼續個抗爭，而唔係走去話去懷緬佢嘅抗爭，悼念佢，因為抗爭未完噶嘛，所以嗰個先至係真正嘅事件嘅內容，就唔係你嗰個講法，你嗰個講法就將嗰件事扭曲咗佢，抹黑咗佢。總之人哋唔聽你支笛，你就話其實從來都係呢支歌仔嘅啫。總之人哋一唔聽你支笛。 佢就唔係抗爭者，佢唔聽你支笛，佢就唔係民主派，佢唔聽你支笛就係收共產黨錢，佢唔去你個燭光晚會，你就係遺忘六四。嗱，呢個講法好卑鄙，但係對於嗰啲黃絲豬啊、嗰啲低能選民嚟講咧，嗰啲人係會接受到呢個信息嘅，佢哋係會接受呢個信息，佢哋係會成功俾支聯會嘅人導引咗嘅。好啦，呢一 part 我覺得即係卑鄙無恥，但係我覺得喺計謀上面佢係咁做，但係屌凡事咧就唔好扭得咁撚盡。系嘛？凡事唔好扭得咁撚盡。你嘗試去扭曲導引人，話人哋唔去遺忘六四，唔再搞導引。 佢扭到地步就係話咧，佢捉住阿樹人編委吳桂龍嗰個講法，就係話呢一班支聯會係一個歸公保母嘛。 係啊。 跟住佢捉住呢個位就話我佢係呢一個嘅侮辱班六四嘅死難者啊，同埋侮辱一啲喺維園度悼念嘅人士咯。咁而家咧，你見而家咧， 喂人哋係話你係歸公保母，人哋唔係話六四死難者係歸公保母啊。人哋係話你。 我見今日報紙今日蘋果。嗰一個嘅報道咧，都有講到咧，啊支聯會嘅一啲人士都係講緊就係話，哦呢班學生咧而家咧就係喺度侮辱緊呢班嘅死難者，我覺得呢個係一個痛心同埋侮辱嚟嘅咁樣咯。今日都仲講緊呢樣嘢。 係啊，咁但係跟住咧，然之後咧，你一路導引呢樣嘢咧，係會有啲人係會信嘅，係有啲人去信嘅。但係你搞呢個聯署，你再俾大家睇翻嗰個聯署，呢、這個咁嘅聯署就係呢個咁樣嘅悼念就是抗爭。你 spin 到去呢一個位咧，就大家都覺得咦講乜撚嘢啊？讲乜撚嘢啊大佬係咪先。即係你只不过係嗱你嗰个悼念係一个形式去汇聚大家个意志或者认识个政权认识嗰个政权嘅丑陋嘅真面目。但你讲到佢就係话喂悼念咗就係抗争啦，你哋唔悼念就係唔抗争。喂屌连黄絲豬都觉得奇撚怪㗎嘛。连黄絲嗰啲人都觉得奇撚怪㗎嘛。跟住然之后即係佢你将嗰件事上升到个地步就係其实我哋呢个悼念，即系你会导引咗一个方向，或者你做咗一个印象，或者佢哋可能真系咁谂啊。其实我哋最有效嘅抗争方法就系点蜡烛。咁你大捻镬噶嘛，大佬，你大捻镬噶嘛，尤其是由你呢班人讲，而你呢班人系真系唔抗争噶嘛？你睇下嗰个联署个名单，嗰班联署名单， 系有呢个林耀强啦、麦东荣啦、陶君衡啦、蔡子强啦、张贤登啦。 喂，你呢班系唔抗争嘅表表姐嚟噶嘛？你呢班系不抗争人物嚟噶嘛？大佬系咪？咁你咁样搞出嚟，跟住就讲谢志峰啊、移咗民嗰啲啊，下边嗰啲已经联署咗啲咧，点解成班成、班已经移咗民嗰啲，移咗已经 好捻多啊， 仲有孔令瑜啊嗰啲咁。咁撚樣，哇！大佬點撚樣搞啊？即係你點可以？即係我都唔撚明白呢啲人，就係、是、所以咧，就係、是、又再提大家咧，有啲嘢咧，即係咧，你要即係政治話語咧，要好撚小心，即係係。不過算啦，佢蠢閪，冇理由教精佢嘅，屌你咁樣，即係好似《蘋果日報》咁樣，其實已經冇乜人睇啦。我都係琴日啱啱先知道，因為佢又做咗幾個系列咧，做咗一連串嘅系列咧，跟完之後喺度話嗰啲當年佢哋點講啊嘛，跟完之後又做咗黃毓民啦，又做咗我啦咁樣。我想講咧，佢做我冇睇黃毓民嗰篇，你有冇睇過？佢做咗我嗰一篇咧，佢喺《蘋果日報》做咗一篇叫做即係當年他們那樣説咁樣啦。跟完之後咧，就 call 咗我2012年叫人哋去維園燭光集會不見不散啦咁樣。咁佢係原文 call 嘅，佢係原文 call 嘅。 佢嘗試 spin 到話你搬龍門啊嘛。 即 係 佢諗咧， 唔係 spin 我搬龍，我梗係搬咗龍門啦。黐撚線，我以前叫人去維園，而家叫人冇去，咁梗係搬咗龍門。 你有俾到解釋㗎嘛？ 唔係，但係嗰個低能嘅地方唔係在於呢一度。個低能嘅地方唔係在於呢一度，而係佢嘗試去做一篇嘢，去話黃洋達當年曾經咁樣講，咁我當年曾經咁樣講，咁但係咧，佢就咁做咗一篇咁嘅嘢啫喎，佢淨係做咗一篇嘢就係黃洋達當年講嗰啲乜嘢啫喎，咁跟住登喺《蘋果日報》嗰度喎，好啦，嗱出嚟嘅效果係乜嘢？其實佢嘗試做嘅效果就係、是、嗱，你睇下黃洋達而家今年早兩年叫你尖沙咀，今年叫你去觀塘係嘛？咁但係佢早幾年咧就叫你去呢一個咁樣嘅維園燭光晚會，不見不散嚇。佢啊變嚟變去嗰啲咁樣，變嚟變去咁樣，即係佢嘗試想話我變嚟變去，但係佢冇落呢個主角啊嘛。 冇啊， 佢冇落呢個主角，佢成篇嘢淨係講咗我叫大家要去認識呢個暴政，要去維園咁樣，要去悼念六四咁樣。咁好啦，咁《蘋果日報》係啲咩人睇嘅啫？《蘋果日報》就係嗰啲會去維園燭光晚會嗰啲人睇噶嘛。 好似炒心，好似琴日咁样咧，啲人炒翻二零一二年咧， 系啊， 真英宣布参选。 唔系啊，苹果日报嗰啲人睇完，苹果日报睇完你嗰篇黄讲黄仁达不见不散，佢哋会有苹果日报嗰啲读者睇完有啲咩感觉啫？佢哋会觉得咦，黄仁达讲得几好。喂，你明唔明我意思啫？佢屌，其实而家咁捻多六四集会，佢边分到你边个打边个啫？其实。佢邊分到你邊個打邊個啫？喂，譬如你知唔知我而家咧周圍咧，喂，譬如2014年咧，我哋搞尖沙咀維園燭光晚會，我哋係好強烈咁樣，就係、是、要做出一個印象，就係、是、話要同支聯會嗰個維園燭光集會做一個比較噶嘛。咁、但係而家咧，譬如咧，即係譬如舉例喺而家我即係、就是、我著力宣傳緊喺九龍東嘅人叫佢哋去觀塘康寧道嗰個燭光集會、我宣傳嘅重點得一個啫嘛，近啫嘛。係 啊， 係啊，就近咯。喂，大家都喂，咁你唔使去咁。远啦，系啊！我宣传就系得一个人。喂，咁你唔使去咁远啦。喂，何太，诶、系啊，个隔篱就得啦，系啊， 行快车钱啊。 你住屯门嗰啲唔使担心冇尾板车搭啊。 系啊，尤其是屯门嗰啲最好咁样宣传。嘿，咁你唔使出去港岛啦。哇，系咩咁好啊？啊，咁好啊！ 的士又唔捻过咧。 咁啊好啊，屌佢点分到啫？佢点分到啫？你原本系谂住借助你苹果日报嗰个威力，然之后系令到你苹果日报嗰啲读者讨厌咗黄仁达啫嘛。好啦，咁我都冇幾可出嘢喺蘋果日報㗎啦。好啦，咁跟住然之後，你而家出現嘅效果就係、是，喂，純粹係截錄啲黃仁達講一啲嘢係啱蘋果日報或者嗰啲黃絲帶嗰啲人嘅口味㗎喎，咁樣 跟住宣傳咗你咯。 喂，佢純粹出嚟嘅效果就係、是，哎，黃仁達都幾好 喎。你爭取到泛民支持者喎、 啊。係啊，所以我又有本土派支持者，又有泛民支持者。我度度都有，我咩都有。 佢唔小心宣传咗你， 赢捻晒。佢哋成日都唔小心宣传我啦，低能，经常咁做嘅，白痴嘅呢班人，屌你老味，成日做呢啲嘢，低能嘅咁样。咁讲翻今年嗰个六四嗰个争拗啦，咁系其实嗰个争拗系好冇意思嘅，好冇意思嘅。而因为悼念呢件事需唔需要做，我系觉得。嗰件事好常識嘅，即係悼念係唔係一個抗爭？嗰件事亦都係好常識嘅一件事。悼念可以係一個抗爭嘅起點，悼念可以係一個抗爭嘅凝聚力。如果喺華夏嘅傳統入邊嚟到講，喺中國人嘅一個咁嘅傳統價值嚟到講，悼念係一個好容易匯聚好多人嘅一個活動嚟嘅咁樣。咁八九民運都係咁樣發生啦、最初都係因為悼念而聚集啦咁樣。好啦，咁但係終極嚟到講，點蠟燭裝香係咪一種係咪就等於抗爭咗咧？咁樣咁呢個亦都係常識範疇嘅嘢，大家都知道有啲儀式化嘅嘢，有啲形式嘅嘢，形式會唔會帶嚟一個實質嘅結果？形式會唔會匯聚到下一步嘅行動？佢呢、這個係大家常識可以推理到嘅，即係譬如我哋做節目係咪抗爭咧？做節目唔係抗爭嘅最終嘅一個手段，咁但係做節目係宣揚緊一個信念或者宣揚緊一個信息。它会带来有更多人参与抗争的一个结果，它是抗争的一部分，这个是很简单很简单的一个原理，那些东西是不值得去争拗的。真正值得争拗的那个点，或者真正值得去激烈讨论从而带出清楚信息的，就是支联会这班人做过些什么。平反六四呢個口號究竟有乜嘢核心嘅問題？建設民主中國將會導引香港民主運動走向一個如何錯誤嘅方向？呢啲係值得討論嘅，呢啲係值得討論嘅。好啦，但係呢啲討論都不宜太長，不宜太長，講幾年就夠啦。而佢真正要帶出嚟嘅信息，其實去到最後嘅核心問題咧，就係、是。究竟由建設民主中國嗰度去出發，真正嘅核心問題就係你是否需要統一定係獨立啫嘛？即係亦都係而家講緊嘅就係其實，喂，真民主假民主其實係偽命題，統獨之爭係一個真命題，呢、這個我絕對百分之一百同意，百分之一百同意。而喺呢一個基礎上邊就係，譬如孔告峰呢排都成日貼翻一啲早十幾廿年台灣嘅討論啦，就係、是、其實你去唔去做個悼念，去唔去做嗰個悼念？其實咪就係視乎你成個社會環境嘅需要咯。你話嗰樣嘢係咪一個好悲慘嘅事件咁樣？甚至乎如果有首先而家嘅學生就唔係話俾你聽唔要悼念，就算有人話俾你聽唔要悼念，其實都冇錯嘅，因為你自己諗翻就係話你有冇悼念過九一一啦？ 你都冇啦，係咪先？你唔好講咁遠啦，唔好講九一一咁亂啦，咁樣。喂，呢、這個咁樣嘅南丫海難，你都冇悼念啦，係 啊， 係咪先？好啦，你話嗰件事不涉政治，你話不涉政治咁樣，咁跟住 二八事件有冇悼念過？ 係咯，二八事件你都冇悼念啦，係咪先？即係香港人啊，我講香港人，你都冇悼念啦。咁喺嗰樣嘢，從嗰樣嘢做唔做一個悼念嘅儀式，同做唔做一個咁大規模嘅悼念儀式，同是否尊重歷史？是不能够画上一个绝对的等号，是不能够画上一个绝对的等号。同埋更加重要的就是我们一路讲的原理，我们一路讲的原理就是我们要借助悼念去推广的是信念。而那个信念那个信息是关于抗争和关于对抗极权暴政，这个才是最重要。所以落入一个这样的讨论，我觉得在现阶段来讲，在现阶段来讲还有这么多港豬啊，唔了解事態嘅人啊，咁樣有呢啲討論，借住呢啲討論導引去真正值得關注嘅方向係一個好事，但係就唔好成日停留喺個即係喺個外圍好撚多年咁樣講嚟講去又唔入咁樣，咁啊好冇意思咯咁樣。咁啊今年咁當然啦，但係今年對我哋嚟講有意思嘅，點解分五區搞啫？咁就係又為咗推動五區公投全民制憲啫嘛。再直白啲咁講，我哋真係為咗選舉。咁點解要喺當區搞嘅？就係因為要，所以嗰個宣傳嘅光領一路都係同大家講就近。就是因为乜嘢咧？就是喂，九龙东嘅集会，九龙东就好似从来未能搞过，好似从来未能搞过呢个咁样嘅六四嘅集会。喂，嗰、那个就系希望借住呢一个，事实上嗰样嘢用匪语嚟到讲，就系佢事实上好捻吸眼，好捻吸眼球咁啊呢个咁嘅活动。咁、既然吸引到嘅咁样，咁你聚埋嚟，然之后个重点就系你聚咗埋嚟之后，你传递一个乜嘢信息？而我哋要传递嘅信息就系公投制宪啊嘛，就系、是、全民制宪，就系、是、香港建国嘅概念啊。所以呢个先至系重点。所以我哋今年嘅口号就转咗，就系呢个咁样嘅本土六四反共建国。推演到最後嗰一 part 係最重要嘅 ，OK？ 咁就係啦，再講多次嗰個各區個集會地點啊、哎，你講啊，我睇唔撚到。 咁香港島咧就係、是、呢、這個李景道啦，同埋呢個太空街交界嘅。咁然之後九龍東咧就係、是、呢個康寧道足球場。咁新界東嗰邊咧就會係沙田大圍積富街嘅休憩花園。咁九龍西咧就都係照舊啦，喺翻尖沙咀嘅文化中心嘅。咁而新界西咧就會喺呢個屯門青陶徑同埋呢個青靈徑嘅交界嗰度嘅。 即係紅橋啊！ 紅橋嗰個位置。 紅橋啊！青麗徑冇人知喺邊度。好，休息一陣，翻嚟再繼續。